优秀传统美德，增强民族文化自信。 世界的声音让那些匆忙脚步多了一份惦念，当你听到就好像看见昨天。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更多的人听到你，陪着你 在凌晨的街上，经过那个熟悉的路口，我走在你身后，有些话不能说出口。也曾伤害过对方，也曾像孩子一样，电话聊到天亮，走过了这几年的路，总是在争论着谁对谁错，到头来没有一丝的结果，两个人心里都非常的难过，一睁眼睁大的受尽折磨，虽然我说的我却说不到，是什么让我们变得脆弱，我用力抛下你但你却要离开我，让你哭了，是你在最需要我的时候你却又原谅了，抬不起头看你的我，我知道在此刻什么话都不必再说，不追求谁欠谁更多，相信只要还是你和我，不再想知道是谁对谁错，管那些没有意义的结果，不想让对方再一次的难过，我不要一整夜再受折磨，虽然我说的我却说不到，是什么让我们变得脆弱，我用一套却舍不得，是爱情让我们变得脆弱，我用力抛下你，你也用力抛下我，相信你会明白我，这世界只有你明白我，这世界只有你明白我， 周五的开场曲来自隔壁团乐队，这世界只有你明白我，他们的声音和嘎啦会有点像，但是呢还会多了一种深情的敏感。今天我们的关键词明白，每天要说好多遍明白，你像比如说家人要说多穿衣服，领导安排工作，还有孩子学校的老师布置作业给家长，甚至在沟通技巧上书里面也经常提到明白这个词啊，要说跟别人聊天的时候要常说明白，少说哦我知道了，可能明白这个词带着有一份换位思考的理解。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思萌。周五的心情和前四天是不一样的，没有人会把这一天单独来过，因为之后都会连着后两天的小假期。 也欢迎你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我，在周五的中午这个时间，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周五中午 Green Day Holiday。想在办公室跟着同事们一起跳舞，但是还要怕被领导看见，这样的旋律总是让人不能自已，特别是身边朋友如果有经常玩音乐或者组乐队的，会经常演奏这首歌，每次听都会有一种永远20岁的感觉。今天上班的时候，我的日历告诉我1月12号星期五，不要做一个休止符，不要提前把自己装进房子里，要善于利用手机找到你的小伙伴，看看他最近换了一个什么样的新发型。Blake Shelton, Country on the Radio. You ever wonder why country songs say the same old thing, like a broken record skipping down on Main, pretty girls, pickups and cut off jeans, you know what I mean. Dirt roads, corn rolls and homemade wine, juke joints jumping on the county line, heard them sing about it a million times, but I don't mind, as long as there's a small town. party out in the pines. Always gonna be a shot up highway sign. Paper sack full of beer and a jar of shine. From time to time, there's always gonna be people trying to run us down, saying we ain't got nothing on a big town. I bet they'd come around if they came on down. As long as there's a small town and a Saturday night, blue jean babies in the full moonlight, tip back your Dixie out at the stars. Every time you hear that slide guitar and your baby's on the tailgate and you're stealing those kisses to a little George Strait, that's how we rock and that's how we roll. As long as there's country on the radio, always gonna be a part of me, kicking back in BFE. Yeah, that's how it's always gonna be. As long as there's a small town and a Saturday night, blue jean babies in the full moonlight, tip back your Dixie, howl at the stars. Every time you hear that slide guitar and your baby on the tailgate and you're stealing those kisses to a little George Strait, that's how we rock and that's how we roll. As long as there's country on the radio, some country on the radio. As long as there's a small town, Saturday night. Country on the radio， 喜欢 Blake Shelton 的这种感觉，它会有让我一种穿着牛仔喝着 whisky， 然后在一边和别人掰手腕的这种感觉。欢迎你在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当中，在每期的下半时段有声来信环节，你的声音、你的文字、你的每一句话在这里都会化作一封信，连带一首歌，我们送给更多的人，让他们听到感受到三九天的一份独特的温暖。还有在上周五，我们当时采访了一个叫做小轩的朋友，他当时点完歌之后呢，那个女生该如何回应，一直到昨天白天都还女生都还没有接受采访，那到晚上，昨天晚上刚刚采访完，我们的记者也是今天把音频给到我这边，今天在节目当中也会有关于这个女生如何回应的彩蛋来分享给各位。具体她上周说了什么，该怎么回顾，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待会儿和你分享一下他们的点歌的一种故事。南拳妈妈，橘子汽水。 我藏在教室门口的小角落，偷偷看着你可爱的笑容，就像天上的云朵，我好想变成彩虹。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的害羞，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就这样牵着你一直走，这样绝不放手，努力变成属于你的心，把你实现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不管四季变化，起了一场 再送你回去，不想打断你给的甜蜜，干脆就让我陪你淋雨。橘子汽水的香味飘在空气中，你嘴角的奶油看得我好心动，我和你的默契有种节奏，牵着我的心跳跟你走，就是喜欢你偷瞄着我，让我紧紧牵着你的手，望着星空，直到我们心灵相通。哦哦，就这样牵着你一只手，就这样直到努力变成属于你，帮你实现心底所有期待的愿望，不管四季变化， 一直到这一秒，能全妈妈把我们能够看到的云朵全部都变成了粉红色。虽然说我也是一个喜欢黑白灰的男生吧，但是如果说我真的看到那样的天空啊，我可能也会像孩子一样去感叹，发出那种特别惊讶的感叹和眼神，瞪大眼睛。或许我们眨秒的下一秒钟，眨一个眼睛，就会瞬间回到六岁。这时候我会用非常稚嫩的奶声奶气的声音会跟你炫耀，哎，我身上的衣服那时候是我妈妈做出来的。 远处海港传来阵阵船笛，我一直飘零到被你捡起，如今望着反映窗户玻璃，有个我陌生又熟悉。I can smile a little more, sing a little more, feel a little more, 全因为你。说好了要为幸福一天天地演戏，演戏 laugh a little more。Myself a little more， 也学会更加善待我自己。为你，我变成了 better me。 薛凯琪的 Better Me。 以前一直觉得什么时候能够学会对别人好就是长大了，但是后来真的发现，学会对自己好，学会善待自己，才是真的长大。不让别人操心，也不让别人担心。欢迎你把此时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我，在这里，在节目当中，你的每一句话，你的每一个字，你这时候想到什么，想听什么样的音乐，都会变成一封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作为投递员帮你传给更多的人听到。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就可以了解到我们具体的节目方式了。同样在今天下半时段呢，有声来信环节还会有一个我们每周五都会有的一个小小的彩蛋。上周有一位男生给他即将出国的朋友点了一首歌，那在昨天晚上，也就是周四晚上刚刚拿到的音频，是我们的记者到前线找到这个女生之后，又和这个女生有了一次沟通采访。所以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说是第二集马上就要开了。他会说什么呢？他要想放什么歌曲回敬这位男生，我们半点之后可以听到。 有一天我要飞上外太空，就像夏夜繁星闪烁，幻想我能穿梭其中。你有没有过，你有没有过小时候

台上霸气，台下呆萌的反差表现也是屡屡刷新众人的惊喜值。让人惊讶的是 JCJ 关注到这个节目竟然是因为 Coco 李玟。陪伴了观众三个多月的梦想的声音二也即将迎来收官，本周欧阳娜娜驻唱张靓颖，林俊杰挑战饶舌歌曲，节目组也将继续延续梦想舞台的超凡魅力，与导师及素人讨教者合力奉献一场精湛演奏。林宇春新歌《流行》被用在美剧《致命武器》最新一集《中餐馆》剧情部分。据了解，剧方不仅非常欣赏林宇春的音乐，还给予了充分的尊重，为争取播放版权三次联系沟通，最终得以使用歌曲。11号，歌坛老将席琳迪翁与美国拉斯维加斯举办全球记者会，宣布即将举办亚洲巡回的好消息。席琳迪翁以史上最强电影主题曲《我心永恒》轰动全球。去年适逢《泰坦尼克号》上映满20周年，他受邀于美国告示牌颁奖典礼演出，经典的歌声更是历久不衰。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 欢迎光临你的故事我的歌，在下半时段呢，我们是有声来信环节，我是思萌。 我们常常盼望着读一封信，体会文字之间的情感，而声音更是如此。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 有声来信，一封来自远方的故事。上周呢，我们在周五的时候采访到了一位朋友，叫做小轩。他当时呢，在节目当中点了两首歌曲。他说要有一个朋友要即将出国，然后呢，一个女孩，他就把自己的想法，还有这种音乐的形式，做成一封信来送给他。然后在第二段音频当中，然后我们都觉得这个关系可能没有那么简单，肯定不是普通的朋友，所以他在第二段音频里面就说了啊，我们在 KTV 上也有过交集，然后也是大学同学，平时交流不多，但是心心念念的还是当他离开的时候还会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吧。所以当时送了两首歌曲在上周五，一首是再见再见逃跑计划的，另外一首就是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这首歌是我专门挑选出来送给他的，因为可能他的那样的关系若即若离的感觉，有一种好像在哪儿见过的。那在这周昨天晚上的时候，刚刚拿到了采访到了这位女生，她在听到了这段音频之后，我们的记者又和她有一个短暂的交流，我们来听听看。 丁丁，你是今年要出国对吗？ 嗯，对。 你能介绍一下你这边的大概的一个情况吗？ 因为我今年就大学毕业了嘛，然后可能现在找到的工作也不是我特别满意的，所以我就想先出国留学，到美国先去看看外面大概是一个什么情况，然后学习一两年，然后再回来找适合的工作。 那你的朋友里面有一个叫小轩的吗？ 哦，我记得，哦，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大学同班同学，你跟他关系怎么样？ 我俩还可以吧，就是挺奇怪的那种，算不上说是普通朋友，但也不能说是好朋友，就是相当于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关系。然后有的时候就会跟他说一些我不愿意跟别人说的一件事儿，但是会跟他说，就是我还是挺信得过他的。 是，就是有点像恋人的那种感觉。 哦，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哦，就只是朋友，比朋友更进一步哈。 对。 那你就是你们之间有什么不一般的故事吗？ 嗯，其实也没什么，因为大学我们也就不会天天见面，然后就有的时候上课呀会见一下这样。 你知道小轩他给你点了首歌吗？ 啊，他给我点了首歌，为啥呀？ 因为就是他说，就是上周的时候他说你要这边要留学了，然后他专门来为你点了首歌，然后这也是我们今天来请你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哦， 那你知道他为什么会给你点这首歌吗？ 不知道，他可能他这人吧比较喜多，可能就是觉得我要走了，但是又不想花钱给我买礼物，所以就给我点了一个歌，这样比较比较节省，也比较特别，比较有意义。嗯， 你有什么比较喜欢听的歌吗？平常？ 嗯，比较喜欢听田馥甄的呀，然后林宥嘉的呀，这些。 丁丁和小轩啊，刚刚丁丁也说到了，这个女生，因为刚刚大学毕业，也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再去看一看，等到时候回来再找一个合适的工作。嗯，也是能够听出来会有一点点顾左右而言他，也说和小轩的关系也是普通朋友。嗯，说小轩心思比较细腻。但我相信送礼物这个事情啊，送歌应该是一个最能表达心声的吧。好吧，那就既然喜欢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这是上期节目当中小轩提到的一首歌。 看一句好不好，一碰到你我就被撩到， 越长梦还多，你就不要 田馥甄，你就不要想起我。如果我是小轩的话，我可能对刚刚丁丁的那一段话，说实话，会有一点失望。明明什么都还没有呢，你干嘛你就不让我想你了呢？能够听出来，其实上周小轩那个感觉是一个很文气的男生，希望应该是有一个想法，是希望更进一步的了解和沟通的吧。然后丁丁这边就说的太过于轻描淡写了，好像小轩这个人在他心目当中似有似无一样，真的不希望是这样。后面还会有一段丁丁的话，你可以帮他出出主意，或者说帮小轩出出主意。微信公众号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关于他们两个人这一来一回的点歌送祝福，以歌传情，是友情还是爱情，你可以把你想说的告诉我。 如果不能陪你到最后，是否后悔当初我们牵手？如果当初没能遇见你，现在的我在哪里逗留？所有的爱都是冒险，那就心甘情愿等待我们一生中所有悬念。我遗忘情深的恋人，他是我的爱人，带着露水的清晨，我多想给他握在这我心疼的爱人，我愿为他守候寂寞，就像这夜晚深沉。 情深的恋人，如果说他们两个人的故事能够在往后真的会走到一起的话，那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这档节目开播以来以歌传情达成的第一对情侣。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在 收音机前的办公室的开车的朋友们，我们正在听广播的朋友们，所有人，包括我在内，包括你在内，我们都是他们感情的见证者。当然，这只是我的一个期望吧。来听听下面这段，丁丁后面还有什么话想说的？刚才没有来得及说，或者说，没好意思说出来的话。 小轩给你点的歌其实是田馥甄的歌、 啊，真的？ 啊，是你就不要想起我。 天哪，他为什么要点这么一首女性化的歌给我？ 你觉得你有什么感觉吗？针对他这个行为？ 嗯，我觉得这首歌对我来说还挺有意义的。 嗯，为什么呢？ 就是，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会听这首歌，他可能也是。怕我出去心情不好吧，因为有的时候我会把这首歌分享到我的朋友圈里、就是大家能看到，他可能留意到了这一点。 那你觉得他这个行为你会感到开心还是感到特别，你有什么感觉？ 我感觉挺意外的，就是他这么细心，然后还点了歌送给我。 接下来你会做什么？你会告诉他吗？还是你会回应他这份就是祝福？ 我肯定会微信跟他说一下，就是表示一下感谢，然后如果可以的话，那我也点一首给他吧。 你打算给他点一首什么歌呢？ 再见吧朋友。 所以这么看来，你就是把小轩当成一个普通朋友吗？ 对， 即便是他悄悄地为你点了首歌，你还是这么认为吗？ 我觉得点歌还挺平常的吧，没有什么特别的。 那你有没有觉得就是平常身边会有一些关系比较特别的朋友，比如说像恋人一样的好朋友？ 没有恋人一样的好朋友，但是有那种就是关系还不错的那种。 那你会考虑小轩吗？ 现在还不知道，就是暂时不会吧，因为我们俩接触并不是很多。 接触不多是理由吗？你可以说是因为你要出国啊。好吧，我刚刚听到第二段真的有点心凉到谷底的感觉。我猜小轩应该在听广播吧。你应该一定会在听，你可以在公众平台上给我打一声招呼，你听到丁丁的两段话之后你是什么感觉？我现在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大家有什么主意可以帮助一下小轩？关于丁丁的这两首歌，一首是你就不要想起我，一首是再见吧朋友，轻描淡写真的是这样。突然觉得这样的关系好像在丁丁这里就是只是一个过客，并没有留下很深的印象。但是小轩，他真的会专门去翻看丁丁的朋友圈，去关注他喜欢的什么，喜欢听什么歌，喜欢什么样的动态。这样的用心现在还有多少人有呢？微信公众号找到北京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故事，可以把你关于刚才他们的两段一来一回的故事，这两周发生的，把你的主意告诉我。好吧，下周我们的目标就是找到小轩，看看他应该有好多好多话想说。再见吧朋友，丁丁的歌。 啊朋友，我们以为老去时间漫长的事，有时候它是一夜之间，镜子看遍苍白的自己，像一颗正在消失的流星。 啊朋友，谁先说了坚持一定成功的事，头悬梁锥刺股三股茅庐。相信他的人就像相信一个漫长玩笑，不信他的人已没了灵魂。啊朋友，电影里面那些不曾怀疑的事，江中正潘冬子还有雷锋，没困难我们创造困难也要往前冲，坚持做未来世界主人翁。 啊朋友，告诉我相遇是件宿命的事，告诉我忠贞与背叛之间，如果说所有约定都是错误开始，这一路我愿把自己埋葬。当我离去在你的怀里，请让我化作不停飞翔的鸟。 是一块不说话的石头。 记得我们今天节目的关键词吗？明白。小轩明白丁丁他所喜欢的歌，所喜欢的那些音乐，但是不知道丁丁明不明白小轩的用意呢？你可以把你的想法告诉我，在下周如果我们能找到小轩的话，我们的记者看看该怎么帮助他，该怎么引导他，如果他下一次愿意接受听到这些语音之后愿意接受一个回馈，我们在下周还能够再听到小轩的声音。让我们转换一下思路，听到一些暖暖的祝福吧。 我想点一首李宇春的《年轻气盛》送给自己。因为真的非常喜欢这首歌的歌词。其实自己已经毕业了很久，也工作了几年了，在工作中慢慢变得平庸而且无聊，然后这一次听到这首歌，突然被他的歌词点燃了，希望自己能像歌词里写的那样，愿你一世清高，两鬓斑白艳阳照。然后也祝福大家，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是75岁还是25岁，都能有一颗年轻的心。 希望能像这首歌一样年轻气盛。这是我们今天最后的一段温暖的声音，来自你的故事我的歌有声来信环节。好吧，今天节目用这首歌来作为结尾，我们只能说周一再见了。稍后是永恒的魅力，我是思芒。 你相信我不害怕，我内心是有时邪恶，还是对人们始终良善。我曾经引发了战乱，还是为世界带来和平。我徒留下一副皮囊，还是向生命传递精神。是否一初心所向，愿你是清高，两鬓斑白艳阳照。三月春天不老，伸手摘心，缝一缝，挠一挠，温顺香皂。终于在75岁那年下葬。